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初十动态规划，如何巧妙解决双十一购物时的凑单问题。淘宝的双十一购物节有各种促销的活动，比如满200减50。那假设你女朋友的购物车中有 N 个想要购买的商品，她希望从里面选几个，在凑够满减条件的前提下，让选出来的商品价值总和最大程度的接近200。这样就可以极大限度的薅羊毛，那作为程序员的你能不能编一个代码来帮他搞定呢？想要高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动态规划。动态规划比较适合用来求解最优问题，比如求最大值、最小值等等，它可以非常显著的降低时间复杂度，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不过呢，它也是出了名的难学，因为它的学习主要难点跟递归类似，那就是求解问题的过程不太符合人类常规的思维方式。那对于新手来说，想要入门确实不容易，不过等你掌握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因为动态规划比较复杂，比较难以理解，所以我分成了三节课来给你讲解。这三节分别是初始动态规划、动态规划理论以及动态规划实战。第一节初始动态规划，我会通过两个非常经典的动态规划问题模型向你展示我们为什么需要动态规划，以及动态规划解题方法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实际上只要掌握了这两个例子的解决思路，对于很多其他动态规划问题都可以套用类似的思路来解决。第二节动态规划理论，我会总结动态规划适合解决问题的特征以及动态规划解题的思路。除此之外，我还会将贪心、分质、回溯、动态规划这四种算法思想放在一起，对比分析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适用的场景。第三节动态规划实战，我会教你应用第二节所讲到的动态规划理论知识，实战解决三个非常经典的动态规划问题。弄懂了这三节中的例子，对于动态规划这个知识点，你就算是入门了。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正式学习。我在讲贪心算法、回溯算法的时候，多次讲到背包问题，今天我们依旧拿这个问题来举个例子。对一组不同重量、不可分割的物品，我们需要选择一些装入背包，在满足背包最大重量限制的前提下，背包中物品总质量的最大值是多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讲到了回溯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穷举搜索所有可能的装法，然后找出满足条件的最大值。不过回溯算法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是指数级别的。那有没有什么规律可以有效降低时间复杂度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写的代码。规律是不是不太好找呢？那我们就举个例子，画个图来看一看。我们假设背包的最大承载重量是9，我们有5个不同的物品，每个物品的重量分别是2、2、4、6和3。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的回溯求解过程用递归数画出来，就是下面的这个样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递归数中的每一个节点表示一种状态，我们用 ICW 来表示，其中 I 表示要决策第几个物品是否装入背包， CW 表示当前背包中物品的总重量，比如22表示我们将要决策第二个物品是否装入背包，在决策之前，背包中物品的总重量是2。从递归数中你应该能够发现，有些子问题的求解是重复的。比如说图中 F22 和 F34 都被重复计算了2次。我们可以借助递归那一节所讲到的备忘录的解决方式，记录已经计算好的 FICW。当再次计算到重复的 FICW 的时候，可以直接从备忘录中取出来用，就不再进行递归计算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冗余计算。这种解决思路呢，其实非常好，实际上它已经跟动态规划的执行效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多一种方法就多了一个解决思路。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动态规划是怎么来做的。我们把整个分解过程分成 N 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会决策一个物品是否放入背包中，每个物品决策完之后，背包中物品的重量就会有多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会达到多种不同的状态，对应到递归数中就是很多不同的节点。我们把每一层重复的状态合并，只记录不同的状态，然后基于上一层的状态集合来推导下一层的状态集合。我们可以通过合并每一层重复的状态，这样就保证了每一层不同状态的个数都不会超过 W 个， W 表示背包的承载重量，也就是例子中的9。于是我们就可以成功避免了每层状态个数的指数级增加。我们用二维数组 state NW+1 来记录每层可以达到的不同状态。第0个物品的重量是2，要么装入背包，要么不装入背包。决策完之后会对应背包的两种状态。背包中的总质量是2或0，我们就用 state 00等于 true 和 state 02等于 true 来表示这两种状态。第一个物品的重量也是2，基于之前的背包状态，在这个物品决策完之后，不同的状态有3个。背包中的物品总重量分别是0、2、4。我们用 states 10等于 true， states 12等于 true， states 14等于 true 来表示这三种状态。以此类推，直到考察完所有的物品之后，整个 state 状态数组就都计算好了。我把整个计算的过程画了出来，你可以来看一下。数组0表示 false， 1表示 true。我们只需要在最后一层找到一个值为 true 的最接近 W 的值，就是背包中物品总重量的最大值。我把上面的过程翻译成了代码，你可以结合着文稿一起来看一下。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用动态规划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把问题分解为多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决策。我们记录每一个阶段可达的状态集合，然后通过当前阶段的状态集合来推导下一个阶段的状态集合，动态的向前推进。这也是动态规划这个名字的由来，你可以自己来体会一下，是不是还挺形象呢？前面我们讲到，用回溯算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2的 N 次方，是指数级的。那动态规划解决方案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我来分析一下，这个代码的时间复杂度非常好分析，耗时最多的部分就是代码中的两层 for 循环，所以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 W。N 表示物品个数， W 表示背包中可以承载的总重量。从理论上来讲，指数级的时间复杂度肯定是要比大 O 括号 N 乘 W 高很多的。但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感受，我来举一个例子给你比较一下。我们假设有10000个物品，重量呢分布在1到15000之间，背包可以承载的总重量是30000。如果我们用回溯算法解决，用具体的数值表示出时间复杂度就是2的10000次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如果我们用动态规划解决，用具体的数值表示出时间复杂度就是10000×30000，虽然看起来也很大，但是和2的10000次方相比要小太多了。尽管动态规划的执行效率比较高，但是就刚刚的代码实现来说，我们需要额外申请一个 N×W+1 的二维数组，对空间的消耗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动态规划是一种空间换时间的解决思路。那你可能要问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空间消耗吗？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一个大小为 W+1 的一维数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动态规划状态转移的过程都可以基于这个一维数组来操作。具体的代码实现呢，我贴在了文稿里，你可以仔细来看一下用一维数组究竟是怎么来处理的。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代码中的第6行，这需要从大到小来处理。如果我们按照这从小到大处理的话，会导致 for 循环重复计算的问题。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这里我就不详细说了。我们继续升级难度，我改造了一下刚刚的背包问题。你看这个问题又该怎么用动态规划来解决呢？我们刚刚讲的背包问题其实只涉及了背包的重量和物品的重量。如果我们再引入物品的价值这一变量，对于一组不同重量、不同价值、不可分割的物品，我们选择将某些物品装入背包，在满足背包最大重量的前提下，背包中可装入物品的总价值最大是多少呢？这个问题依旧可以用回溯算法来解决，并且问题也不复杂，所以具体的代码实现呢，你直接看文档中的代码就可以了。针对上面的代码，我还是照例画出递归数，在递归数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状态。现在我们需要三个变量 i,cw,cv 来表示一个状态，其中 i 表示即将要决策第 i 个物品是否装入背包， cw 表示当前背包中物品的总重量， cv 表示当前背包中物品的总价值。我们可以发现，在递归数中有几个节点 i 和 cw 是完全相同的，比如 f224 和 f223。 在背包物品总重量一样的情况下，F224 这种状态对应的物品总价值最大， 所以我们可以舍弃 F223 这种状态，只需要沿着 F224 这条决策路线继续往下决策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对于 ICW 相同的不同状态，那我们只需要保留 CV 值最大的那一个继续递归处理，其他的状态不予考虑。思路说完了，但是代码怎么来实现呢？如果使用回溯算法，那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再用备忘录解决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换一种思路，看一看动态规划是不是更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把整个求解过程分成了 N 个阶段，每个阶段会决策一个物品是否放入到背包中。每个阶段决策完之后，背包中物品的总重量以及总价值会有多少种情况，也就是会达到多种不同的状态。我们用一个二位数组 state nw 加一来记录每层可以达到不同的状态。这里数组存储的值不再是布尔类型的了，而是当前状态所对应的最大总价值。我们把每一层中 ICW 重复的状态合并，只记录 CV 值最大的那个状态，然后基于这些状态来推导下一层的状态。我把这个动态规划的过程翻译成了代码，你可以点击来查看。关于这个问题的时间空间复杂度的分析跟上一个例子大同小异，所以我就不再继续赘述了。我直接给出答案，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 W， 空间复杂度也是大 O 括号 N 乘 W。 跟上一个例子类似，空间复杂度也是可以优化的，你可以自己来写一下。掌握了今天所讲到的两个问题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开篇的问题很简单呢？对于这两个问题，你当然可以利用回溯算法穷举所有排列组合，看大于等于200，并且最接近200的组合是哪一个。但是这样效率就太低了点，时间复杂度也非常的高，是指数级的。当 N 很大的时候，可能双十一已经结束了，你的代码还没有运行出结果来，这显然会让你在女朋友的心中的形象大大的减分。那实际上它跟第一个例子中所讲到的 0-1 背包问题很像，只不过呢是把重量换成了价格而已。物品中有 N 个商品，我们针对于每一个商品都决策是否购买。每个决策之后对应不同的状态集合，我们还是用一个二维数组 states nx 来记录每一次决策之后所有可达的状态。不过这里 x 的值是多少呢？ 0-1 背包问题中我们所找到的是小于等于 w 的最大值， x 就是背包的最大承载重量 w+1。但是对这个问题来说，我们要找的是大于等于200的值中的最小的，所以就不能设置为200+1了。就这个实际的问题而言，如果要购买的物品的总价格超过200太多，那比如1000，这个羊毛薅的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我们可以限定 X 值为1001。不过这个问题不仅要求大于等于200的总价格中的最小的，我们还要找出这个最小总价格对应的都是哪些要购买的商品。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使用 states 的数组倒推这个被选择的商品序列，我把代码写了出来，我看着代码来给你解释。代码的前半部分跟 0-1 背包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着重的看后半部分，看它是如何打印出选择购买哪些商品的。状态 IJ 只有可能是从 I-1J 或者 I-1J-YUI 两个状态推导过来，所以我们就检查这两个状态是否是可达的，也就是 states i-1j 或者 states i-1j-yui 是否是true。如果 state i-1j 可达，那就说明我们没有选择购买第 N 个商品。如果 states i-1j-yui 可达，那就说明我们选择了购买第 I 个商品。我们从中选择一个可达的状态，如果两个都可达，那我们就随意选择一个，然后继续迭代的考察其他的商品是否有选择购买。动态规划的第一讲初始动态规划到此就算讲完了，内容呢也比较多，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来消化。为了帮助你有的放矢的学习，我来强调一下今天你应该掌握的重点内容。今天的内容不涉及动态规划的理论，通过前面两个例子给你展示了动态规划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并且一点一点详细的给你讲解了动态规划解决问题的思路。那这两个例子都是非常经典的动态规划问题，只要你能够真正搞懂这两个问题，那基本上动态规划就已经入门一半了，所以你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真正的弄懂这两个问题。从例子中你应该能够发现，大部分动态规划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回溯算法来解决， 只不过回溯算法解决起来效率比较低，时间复杂度是指数级的。动态规划算法在执行效率方面要高很多，那尽管执行效率提高了，但是动态规划的空间复杂度也提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动态规划是一种空间换时间的算法思想。我在前面的时候也说了，今天的内容不涉及理论的知识。从两个例子的分析过程，我也发现我并没有涉及到任何非常高深的理论方面的东西，而且我个人觉得摊心、分质、回溯、动态规划这四个算法思想有关的理论知识大部分都是后验性的。也就是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是先想到了如何用某一个算法思路解决问题，然后采用算法理论知识去验证这个算法思想解决问题的正确性。所以你大可以不必过分的急于寻求动态规划的理论知识。好，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阳辉三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些改造，每一个位置的数字呢可以随意填写，通过某个数字只能达到下面相邻的两个数字。假设你站在第一层往下移动，移动到最底层所经过的所有数字之和定义为路径的长度，请你用编程来求出从最高层移动到最底层的最短路径长度。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